第46集。 孟昭把车子开到距离市局1公里的一家路边的面馆。 服务员， 来， 我来碗面。 坐。 这家面馆每次营业到凌晨，口味也还不错。以往市局加班到很晚的时候，偶尔会组团来这里吃宵夜。老板是一个40-50岁的中年人，正在收拾着上一桌客人的残羹，见两个人走过来，他问道：“ 哎，下雨了，去屋里吃吧。”“ 就在外面吧。” 孟昭拉着陆时琛坐到了遮阳棚下面，零星的雨点敲在头顶的棚上，噼里啪啦的细响，更衬得雨夜宁静。不久前围堵郑永年时的惊心动魄，明明才发生在2个小时前，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已经隔了很久。孟昭拿过菜单，也没有征求陆时琛的意见，点了两碗面。反正陆时琛在吃这个领域总没有他内行。 加班感觉怎么样？ 还好，也不算太晚。 你以前加班到很晚吗？对了，你们金融行业加班应该也是常事吧？你在国外的那份工作到底什么情况？你老板就肯放你回来这么久？ 我们是合伙人的关系。 合伙人？招眼暗示我查过你的情况，你不是在一家跨国金融机构工作吗？ 那是上一份工作，资料可能更新的不够及时。2年前我跟现在的合伙人开了一家咨询公司。 所以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资本家，那我们无产阶级可就得跟你划清界限了。 你打算怎么划清？ 孟昭本来就在开玩笑，笑了一声之后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你公司开在国外，那你不可能总待在国内吧？ 嗯，暂时会待在国内。 什么意思？ 这时老板把两碗面端了上。 您慢用，那我们就忙了。 面上撒了一把翠绿的葱花。孟昭拿起筷子把面拌匀，漫不经心地说：“ 那你什么时候走？我去送你。” 陆时琛没有回应他这句话。片刻之后他问孟昭：“ 你身体怎么样了？”“ 什么身体？” 孟昭一口面刚咽下去，才反应过来陆时琛在问什么，他差点呛住，咳了两声之后他生气地说：“ 不准再提这事儿啊。” 陆时琛似乎还想问什么，但看了一会儿孟昭之后却没再说话，只是继续吃面。过了一会儿，这阵尴尬劲儿缓过来了，孟昭才开口说：“ 对了，你今天复查结果怎么样？”“ 还好，没什么大碍。”“ 跟你爸好好交流感情了。” 陆时琛还没来得及回答，孟昭却来了电话，是周奇阳打来的。“ 什么事？”“ 周哥，临江药业的任海前几天死了。”“ 什么？怎么死的？”“ 他儿子说是因为生病，是病逝的。我让他们把任海的儿子带回局里配合调查了，还得10几分钟到。哎，周哥，你吃完饭回来看看。”“ 行，你先让朝哥查查，看他儿子能不能跟安伦客户对上。” 挂断电话，见孟昭脸色凝重，陆时琛问：“ 怎么了？”“ 临江药业的任海前几天病逝了。”“ 这死亡时间未免太过凑巧了吧。”“ 是啊，先把面吃完，一会儿回去给他儿子做个口供。” 孟昭边吃着面一边回忆他当时因为周衍案去临江药业的事儿。当时他按照陆承泽提供的被告名单去找了当年校园霸凌小团体之一的范欣欣，这个范欣欣正是在临江药业工作。在询问前台关于范欣欣的情况的时候，孟昭也问了一嘴任海的事儿。前台当时说，任海这2年来很少来公司，是他儿子在主要负责公司的事务。后来发生了一系列林郎、徐莹莹疗养院地下室的案子，孟昭也就没顾得上临江药业这个微妙的连接点。孟昭陷入到沉思之中。暗龙案刚刚被挖出来，任海就忽然死亡了，真的只是病逝这么简单吗？陆时琛叫来老板结账，结完账两个人走出来，外面的雨大了一点，由雨星变成了雨点，两个人往车停的方向快步跑过去。 回到市局，任海的儿子还没到，但是另一位暗龙客户嘉银医疗器械的李运才已经被带到了审讯室，由周奇阳和宋阳负责审讯。孟昭和陆时琛看了一会儿审讯过程，因为证据无可辩驳，没费什么力气，这位暗龙客户就一一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这时有警察报告说， 孟队，任海的儿子到了。 好，小周，你会记得问一下李运才知不知道疗养院地下室的事，吴嘉义或者吴维涵有没有买过或私底下让他送过医疗器械。 周奇阳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孟昭将耳机摘下来跟陆时琛一起走进去。他们将任海的儿子带到了口供室，孟昭指了指一个位置说， 坐。 孟昭和陆时琛一起打量着眼前的男人，男人看上去30出头，微胖，不是很干练的模样，大概是初次到警局，看上去有些怯懦紧张。 你叫任俊是吧？ 哦， 你父亲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前几天，因病去世了。您把我叫过来是想问什么呀？ 你父亲生前曾经是暗龙的客户，这件事你之前知道吗？ 对面的任俊的脸上显出了震惊的神色。 暗龙？ 嗯，看上去的确不像知道内情的模样。吴嘉义你知道吗？ 知道，吴叔叔是我爸的朋友。 朋友？那你爸生病期间吴嘉义有去照顾他吗？ 他经常过来看望我爸。 任先生，你说你爸是病逝的，请问他患的是什么病？什么时候患的病？ 具体的病情一直没能查清，他的病说起来最早是因为一场车祸。 说具体点，越具体越好。 哦，是2年前的一个晚上，吴叔叔邀请我爸去吃饭。当天晚上他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爸在回去的半路上出了车祸，被他送去了我们家的医院。我赶到医院时，我爸的意识就有些不清醒了，虽然能认出我，但基本上没办法说话和走路。那之后我爸就一直在我们家医院里接受治疗，意识似乎越来越模糊，再后来情况就更严重了，偶尔还会心脏骤停。吴叔叔专门找了医生给他检查，说是因为之前车祸的撞击太厉害，已经对大脑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心脏也受到了影响。直到10天前的半夜，他忽然心脏骤停，人也没有抢救过来。 嗯，是在你们临江医院做的检查，你就没想过送他去其他医院查查？ 哎，我们临江医院的各种设备都是最先进的，吴叔叔给我爸找的医生肯定也是最好的，不会有错的。 你爸是10天前半夜去世的对吧？尸体已经火化了吗？ 哦，吴叔叔陪我一起去的。 吴嘉义当时也在场？ 啊，在的在的。 你父亲去世之前，吴嘉义最后一次探望他是什么时候？ 就是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吴叔叔带了医生过来给我爸检查身体。 当时还有谁在场？ 没有人了， VIP 病房除了护士们定时给我爸翻身换药，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的。我爸的事一直都是吴叔叔帮我操心的，治疗方案也是吴叔叔跟医生商量才定下来的。 也就是说，所有参与诊断和治疗你爸的医生都是吴嘉义带来的？ 好像是这样。 一问一答之间，关于任海的生病和死亡，孟昭心里的答案已经越来越确切了。沉默少许，他直截了当地问， 你就没有怀疑过是吴嘉义害死了你爸？ 这怎么可能啊，吴叔叔和我爸是最好的朋友，他不可能害我爸呀。 看着这个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傻儿子，孟昭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压住火气继续问， 吴嘉义跟你父亲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很早了吧，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是朋友，经常一起吃饭谈生意。 那你父亲生病之后，公司的事情是由你打理吗？ 表面上我是负责人，但是我对打理公司这种事不是很擅长，也不感兴趣，就只是挂了个名。我爸车祸之后，我就把部分股权转移给了吴叔叔， 主要还是他的人负责打理公司事务，我拿分红就好了。 也就是说，你对公司的事情一无所知？ 也不能说一无所知吧，一些重要的事情吴叔叔还是会知会我一声的。 行了，那任先生，相关情况我就先了解到这儿，这几天你就不要出门了，警方也会对你进行一定程度的监视，之后如果有需要，还希望任先生能配合我们调查。 哦，一定一定。孟警官，有需要您就尽管说。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